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二章，云中刀客，云中刀。 九王爷赵普， 杀人的事情他在战场上没有少干，不过赵普的刀法有一定特点，他使用的腰刀心庭侯体型巨大，不可能运转这么灵巧，近距离连削数刀。 说着斩招巨缺一晃，太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见眼前剑穗一晃，身后一座石灯的帽檐咔嚓一声掉了下来。庞太师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展昭没注意到庞太师的表情，点点头，自言自语： 应该是和剑差不多大小的刀了。 这么窄？ 庞太师有些惊讶，他心目中的刀都是那种金丝大环刀啊，青龙偃月刀啊，还有赵普那把大的可以拍死熊的心庭侯。 有两种刀是很窄，威力却很惊人的，一种是扶桑刀。 那么犯案的可能是扶桑人？ 太师倒是想起以前看一些扶桑武士使用过类似的刀，十分凶狠。 不太像。 展昭摇了摇头，抬手又一晃巨缺。庞太师又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只看到有什么明晃晃的东西在眼前一闪，身后刚才那个可怜的石灯被斜着砍成了两半，上头那半滑了下来。另一边，展昭依然拿着卷轴敲着下巴。 通常扶桑刀都是上下砍，刀法单一的，只讲求速度快，也很蛮横。这里削手的刀法精巧顺畅，横向刀法众多，要知道刀法里面最难的就是横刀了，即使不能靠上下借力，又不好拿捏，然后刀还要快，内力需要十分深厚。 展昭，你有觉得可能的嫌疑人没有？ 包拯见展昭将这位凶手评价成高手，高高手，就忍不住问了一句。展昭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 不太可能是他。 那就算他不是嫌疑人，是不是刀法奇好，说不定他能知道凶手是谁。 这倒是有可能的，用刀的我的确不是很熟悉。第二种啊，这样窄又长威力又惊人的刀是扶桑刀的克星，苗刀。 啊，苗刀？莫非犯案的是苗人？ 展昭伸出修长的一根手指轻轻一晃，顺便潇潇洒洒一转身，包拯又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骚动，包拯无奈的扶额，自从展昭来了开封之后，那些姑娘们一个个跟吃了仙丹似的，龙精虎猛，外加如狼似虎。庞太师突然想到之前展昭进宫帅趴下了一众大内侍卫后，顺便俘获了宫中上至太后下至小丫鬟芳心的壮举。 莫非这才是皇上引我们出宫办案的真正原因？ 想到此处，庞吉与包拯默默对视了一眼。 这次真是冤枉了。 苗刀乃是刀中最凶最狠之物，产于苗地，形似禾苗而得名，削铁如泥，且刀法变化多端。 展昭看了看卷宗上描绘的尸身刀伤状况，对包拯点头， 十分像是苗刀所为。 说了半天，展护卫的嫌疑人是谁？ 庞吉忍不住问了一句。展昭连连摆手，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 哎，不是嫌疑人，这人可得罪不起。此人是江湖出了名的鬼见愁，恶见夺，妖怪见了转身跑，没有必要的话千万不要招惹。 包拯怀疑地看着展昭，展昭向来江湖气很浓重，没见他怕过谁，怎么说起这位似乎很棘手。 展护卫，说来听听无妨，也许不是他呢。 苗刀因为太难控制，耍刀的人极容易弄伤甚至害死自己，所以用苗刀的人越来越少。而苗刀呢，因为太长一段，很难铸造，几个著名的铸刀师傅过世以后，基本上已经没有好的苗刀出来了。这世上仅存的最好最强的苗刀，就是那人手中的那把云中刀。 云中刀？我素来也喜欢收集些古董玩意儿，没怎么听说过这刀啊。 相传云中刀是用千把鬼头刀加上千年玄铁和龙血锻造而成的，坚韧无比，邪性异常，乃是不祥之物，杀气不输赵普的新亭侯。相比起新亭侯的将门出生，他更加邪一些。 鬼头刀是什么？ 庞吉和包拯一起发问。展昭看了看他俩，摇了摇头。 就是刽子手用来杀头的那种大刀，杀到豁口了扔掉的那把就是鬼头刀。 庞太师闻言不自觉就是脖子一凉，连包拯也忍不住摸了摸脖颈。说到这里，展昭又一次打开卷宗。 这是一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整个断刀门几乎被杀尽死绝。断刀门是刀盟分支，就这么给灭门了。盟主刀行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估计要大闹一场了。 说完，展昭跑进屋子打包行李，准备去看热闹。包拯和庞吉面面相觑，搞了半天，展昭还是没说那个云中刀的主人是谁。等晚上启程的时候，展昭背着个包袱，拿着巨缺，骑着他那匹美美的枣红色大马，站在夜风中。四月的小晚风加上天边半轮月，勾勒的这红马红衫黑发人眸中一点星光，杀人不见血。包拯上轿时一回头，忍不住为府中咬着手绢一个劲儿对展昭挥手告别的姑娘们掬一把心酸泪。长长的出巡队伍在500精兵的开道下浩浩荡荡地出了开封城。为了不扰民，包拯特地半夜出城，悄无声息的。黑夜中，展昭骑着马在队伍的最后，不紧不慢地跟着，似乎在想什么心事。这时庞太师他们的大马车放慢了车速，直到和展昭差不多齐平，车帘才挑起。庞太师探头出来，展昭看了他一眼，微笑。月光下，庞太师意外地发现展昭的笑容和刚才那个是一样的，不是老眼昏花的话，他很确定这笑容里满满都是一种叫真诚的东西，于是好奇地问了一句： 展护卫平日对谁笑对谁不笑有没有什么界限？ 展昭眨眨眼，想也没想直接开口： 不害我不害人就行。 哦，这就是展昭的底线了。 见展昭打了个哈欠，似乎准备在马上眯一会儿，太师赶紧抓紧机会问最后一句： 你刚才说的那位云中刀的高手究竟叫什么名字？ 名字很好听的，云中刀客云中刀，绝世无双白玉堂。太师啊，听到这三个字绕道走，他专杀贪官佞臣大坏蛋。 太师一缩脖子，抓着马车另一头软踏上开始打盹的包拯摇啊摇： 黑子，你要让展护卫照顾我。 包大人打了个哈欠，用心地诠释了一下什么叫见牙不见眼，顺便翻了个身，像撵苍蝇一样赶了赶庞吉。 前两天 你怎么教我防的蚊子来着？ 别穿衣服，闭上眼，晚上蚊子又看不见你了。 所以啊，你别做贪官，改邪归正，就处处平安，天地宽了。抹了墨汁假扮我呗。 说完，包拯递了块墨给他。 来， 展昭在外头就听到马车里又掐起来了，无奈地摸了摸鼻子。他从小到大就这毛病，每次有什么大事发生，鼻子总会痒痒。展昭摇摇头，纵马往前跑了一会儿，有些心急了。一个是刀盟盟主，目前最有名的刀客刀行风，一个是年轻一辈最出名也最多争议，被天尊亲赞天下第一刀的白玉堂，这两人碰到一起， 这下真是有好戏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